转过球来，转过身来，发现球下来了，没进。自己再抢篮板球来不及了。如果他要是说没有那么强的这个，投篮命中这自信啊，积极一点去拿这个篮板球，这球就在他范围之内。 对。 但是对方今天的命中率确实低，只有景汉一投了三分球。二号廖三宁上篮漂亮，一个小拉杆绕过朱松伟，反手上篮命中，87-68，19分的分差。啊，我们这个9:30的时候呢，夜话的聊天室也开了啊，但大家呢这时候也都到聊天室里面来参与这个互动。漂亮，这个球怎么能犯规呢？哈斯一个极为干净的盖帽被裁判员吹了犯规，曼利要执行两次罚球。这真的是一个，来看看啊，这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好帽，球手一体的好帽。但是反正这时候的判罚可能也不影响比赛的走势。 对 啊，廖三宁今天是北控这边得分最多的球员，发挥确实相当的不错啊。小将今天呢展现了一个攻击手的角色，但是呢在助攻这个环节当中啊，只是送出了一次助攻，这助攻数稍微低了一点啊。那今天呢进攻打的确实相当不错。麦丽继续罚中啊，奔着自己场均11分的这个得分而去。你要说一场比赛一个运动战得分都没有，一个球都没投进去，然后得了11分球也挺难的。哈斯21分15篮板，廖三宁22分，是球队得分最高的这两位球员。王少杰在这个反调啊给的位置太低了，这个球你可以投了吗？太过想打一个高低位，被曼利把球给断下来，又是一次失误球。对方的转换投中投，球不进，篮板球，曼利把球拨出来，依靠自己的身高，他确实啊，他臂展确实不错，也能跳，就是这个对抗、差一点。篮板球，对方呢冲抢了一个前场篮板，投中2分，距离全场比赛结束还有3分的时间，3分钟的时间呢，15分的分差，按照现在呀，四川队这个进攻效率很难 追回来、 翻回来，对吧？北控这边呢，就是你按部就班打阵地、打节奏，不着急。哎，这个球其实可以假摔呀，对吧？这就是正常的一个转身的对抗，要看裁判怎么吹。两个人倒地之后，裁判先响哨了，但是响完哨之后呢？还没做出这个判罚的表示，这个球啊，我觉得是个吹了一阻挡，吹了一个阻挡，这吹的有点莫名其妙啊。因为曼利呢脚底下也没动，这球其实更像一个对抗之后呢假摔。 对，而且他躺在地回着头就看着你， 哎，这假摔因为是个 T 嘛，吹了阻挡，但是球权还在北控的手中。在前场来发底线球。今天呢对方这个年轻的内线啊打完了之后，可能后面的比赛四川这边肯定对于他不满意啊。发这个底线球给哈斯，这球怎么给的，王俊杰是吧，对方直接转换反击。哎，今天啊朱松伟两次反击当中这扣篮都没进。 这是崩了。 哎。王俊杰这次做了一个假传真上的动作啊，低手上篮得手，对方也确实是自己的进攻啊不行啊。四川队到现在为止72分球，你这70多分怎么想赢球呢？突破分球在给的时候被北控这边啊把球打出了底线，胡林森这个传球呢没有能够传过去，朱松伟又是一个扣篮。今天这两次扣篮啊，都是在最后砸这一下的时候脱手，单手这样脱手。北控现在也是走马换将，就可以刀枪入库了呀。对方是叫了一个暂停，全场比赛呢，马上也就要结束了。对方叫了一个暂停之后，北控这边啊，北控叫了一个暂停，是不是要换更多的年轻人了？ 看刘畅是要准备上了，这平时上的很少。 刘畅呢之前我们要看他之前没有印象有这个比赛的过多的这个表现是吧， 应该我记得上过，但是很少很少的时间。看一下这个 刘畅呢， 现在之前呢打过两场球，打过两场球呢，每场能平均啊出场个6分钟，对吧？就是在这种比赛的垃圾时间里面，打辽宁那场比赛啊，他打的时间挺多的，打了20分钟的时间，20.7分钟的时间拿了7分球。面对辽宁那场比赛嘛，因为北控也就是人员大幅度的轮换。另外呢，主场应该是打新疆啊，10月份联赛刚刚开始那时候打新疆呢，出场过3分多钟的时间，其余的时间就再也没有登场过。今天廖三宁16投10中3抢断，正负值22，和自己的得分是一样的，拿了22分，是目前呢北控得分最多的球员。对方前场来发这个底线球，刚才是北控从曼利的身前把球切出了界外，距离全场比赛结束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又是一个传球被刚刚上场的刘畅给断了，哎呀，太遗憾了。这球断得很漂亮，上来之后呢非常积极断了一个球，结果断完了之后手滑，把这球呢又给扔出了界外了。自己因为马上重心要出边线了嘛，所以想赶紧出球没拿住，对方呢还是继续来发这个界外球，还有5秒钟的时间。胡林森外线投3分被廖三宁点了一下，24秒进攻到时，罗凯文在后场把球拿下来。北控现在啊应该算是一些年轻人加这个新人了，对吧？王俊杰抛投球不进，篮板球王少杰抢到前场篮板再攻，吹了张殿良，在防守王少杰这下的时候犯规，伸脚阻挡犯规。四川队呢全队累积也是到5次犯规了，这个犯规应该是在突破的时候的犯规，应该是前场的界外球。北控现在场上的这个阵容呢，罗凯文、刘畅、王少杰、王俊杰和廖三宁，一大带四小啊，另外呢几个年轻人。 对， 导出来刘畅面对陈晨，其他人拉开让刘畅自己攻，吸引了包夹，罗凯文一个跳步翻身再投2分啊，被张殿良给防下来了，因为时间也不够了嘛。篮板球对方在后场拿下来，胡林森推进到前场再过渡一下，想要基地给曼利，曼利打王少杰转身攻，又吹了王少杰的犯规，曼利继续来执行罚球。这样这两罚罚中了之后还真有11分了，现在呢他是9分8篮板 11个罚球， 哎，8投0中拿了11分。这个也挺有意思的一个数据啊。他现在的这个罚球呢已经是12罚9中。完成这两次罚球呢将会有14次的罚篮。第一罚也是罚进。准备来执行2罚。89-73。今天可以说北控的进攻效率依然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之下呢，主要还是靠自己的防守。把对方的得分限制在了80分以下，距离全场比赛结束呢还有1分半的时间。北控这边刘畅上线来找一个掩护，一个交叉步漂亮，这是节奏上的变化啊，一个突然变向的小欧洲步，交叉步呢突破了防守之后绕过了曼利，左手打板，这个投篮啊出手这一下很突然呢。对方的传球被王少杰断掉，王少杰反击可以扣篮了，双手的一个扣篮，93-74，又是回到了19分，距离全场比赛结束还有1分钟的时间。面对四川队啊，今天北控呢可以说，重点人限制的不错，自己的进攻呢打的也还算顺畅吧，每节的得分都超过了20分。对方在传过渡上来，右侧零度角空位，张殿良瞄着往篮下攻，上篮不中，自己抢前篮板球再打啊！北控这边啊也不犯规了，对吧？ 对， 30多秒的这个时间，不到40秒的时间，把这个节奏呢可以压一压。刘畅到前场，其他人拉开，就是让刘畅自己打一了。刘畅上来之后啊，给他表演的机会，外线3分啊，投了一个3不沾。罗凯文抢了一个前场篮板球，但是这个球呢，因为没沾框，所以时间就剩了8秒钟。突破分球，罗凯文站在原地再投一个3分啊，球短了。这一次篮板球被对方在后场控制下来，对手呢快攻上篮，哎，王俊杰这球没必要，就让他上了就完了嘛，10秒钟的时间让他上中，发底线球出来之后比赛就结束了。那、哎、这有一个犯规，对方站着罚球线来执行2次罚球，93-76。 第一罚将球罚进啊，靠罚球呢也刷点分吧。嗯，对于四川队来讲，四川在过去的几场比赛当中呢，战绩也不是说特别的这个理想啊，在过去呢是83-91输给了北控一场，然后呢103-109输给了新疆一场。上一场比赛呢，因为这个外援来了之后，依靠双外援内线的优势，110-103战胜了广州。而这时候呢，再次面对北控，北控呢将对方的得分依然是限制在了80分以下。上一次两队的交手，北控呢将对手的得分限制在了83分，这个防守其实已经做得非常出色。而今天呢，北控男篮更是依靠自己很好的这个防守的压迫性啊，把对方的得分限制在80分以下，最终呢，北控自己是拿到了93分。尽管说在最后这个涨分呢，也没有涨得太高， 对， 93-78，15分的优势击败了四川啊，拿到了胜利。对于北控来讲，这是非常宝贵的一场胜利。今天廖三宁确实是发挥的相当的出色啊，从数据上来讲。廖三宁是拿到了22分，16投10中，其中呢3分球是3投2中，比较遗憾的就是2次罚球都没进，同时呢还有3次的抢断。来看一下数据统计，3分球的得分呢是24-9，第四节等于两个队都没有命中3分球，篮板球呢49-52，北控呢把这个篮板球呢又稍微的抹回了一些。投篮的命中率上，北控这边呢46%的2分，35%的3分，都是要超过对手，就是罚球命中率稍微的低了一些， 尤其是三分球， 罚球只有65%的罚球命中率。这样呢，北控是收获了胜利，击败了四川，目前的胜率超过了50%，10胜9负的战绩啊。今天呢，我们为您带来的转播就暂且先告一段落。我们在一段广告过后稍事休息，在随后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呢，会继续和李维，另外我们会连线篮球评论员周贺，和大家呢一起来详细的分析点评一下今天北控的这场比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银烟留存住肉食别具一格的香味， 这一东西阿拉上海人是要把海牛的 糖渍，提供给水果安全过冬的方案， 拿糖这么一熬，山楂炒红果，北京人一冬都爱吃。 烘干成全了粮食延年益寿的心愿， 俺们周村烧饼又好吃又管饱，关键是放得治。 古老的中国人用智慧守护大自然的馈赠。 女士您好，我们店推出了光盘打九折的优惠活动。 妈，老师教我们学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们尽量光盘，没吃完咱们也打包带回家。 今天的中国人用文明珍惜舌尖上的资源，弘扬传统美德，力行勤俭节约。 每周二、周五晚8点， 北京故事广播和听听 FM 邀请文化、体育、演艺等领域知名人士 参与轻访谈节目《 大咖来了》， 分享有趣观点，讲述多彩生活， 更要实时互动游戏回馈听友。 每周二、周五晚8点， 锁定 FM 954北京故事广播， 锁定听听 FM， 好听的听哦。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前半夜，受到静稳天气的影响，大气扩散条件转差，能见度会有所下降，特别是明天早晨，北京的东南部地区能见度会更差一些。明天白天空气质量也比今天要差，需要做好健康防护的措施。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部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7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6度，最小相对湿度40%。

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过后呢，来到了我们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了北控男篮对阵四川队的这场比赛。最终呢，北控是93-78击败了四川队，非常关键的一场胜利哈。北控也是完成了对于四川队在本赛季的双杀。我们呢，继续在直播间由王毅和李维陪伴着大家，在体坛夜话节目当中呢，来聊一聊这场比赛。作为跟队的专项记者啊，李维呢，先总体来讲给我们点评一下这场比赛球队的表现吧。 我觉得这场比赛就像赛前说的，是一场必须要赢球的比赛。确实赛前遇到了困难，就是我们的主力的得分手张帆是因为这个脸颊的这个颧骨骨折了，对，然后现在是离开了赛区，应该说这个阶段是肯定参加不了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球队是及时进行了一个变阵，应该说这个变阵的效果还不错。我觉得整场比赛看的话，球队在几个点上做的还是不错。首先就是这种进攻的持续性，我们知道北控在过去的一些比赛中经常所谓出现断电这种情况，出现了以后甚至被对方追上超分，然后把这个分差迅速拉开，最终输掉比赛。但是这场比赛我们在进攻的持续性上做得不错。那第二点就刚才说到了对于哈达迪的这种限制，包括对他这种消耗，应该说今天也起到了很好的一个效果。虽然对方来了一个新的这个大个外援，但是好像没有太多的给哈达迪起到这种帮手的作用，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没有起到很明显的一个效果。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几个内线的球员，尤其是今天哈斯的表现是非常出色，应该说对哈达迪是一个很好的限制。同时邹雨辰虽然今天没有得分，但是在几次关键和这个哈达迪的这种对抗之中吧，应该也是不落下风。那第三我觉得就是球队今天这个整个场上的这种气势，尤其是这个骑兵罗凯文吧，在关键时刻两个三分球和一次这种关键的抢断，应该说提升了球队的整体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可能大家也是憋了一口气儿，就是说张帆这场打不了，那怎么办？就像老马说的，必须有人站出来。那如果你不站出来，我不站出来，都不站出来，那这场比赛就没法打了。那么看到今天廖三宁虽然非常规的自己的那个数据表现一般，但是在这个得分榜上应该说今天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 其实整体来讲呢，你说球队在整个的进攻节奏的梳理上还有进一步去提升的空间，但是在像刚才李维所说的进攻的持续性上，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做的还是不错的。尤其在第二节应该是中段的时候，对吧？就咱们印象当中第二节中段有一段时间两边都不得分，对方呢大概5分45秒的时候一分没得，咱们的5分45秒也就是差不多意味着什么呢？半节球， 对， 咱们是得了9分，打了一个9-0，听起来9-0是一个挺漂亮的数据，但是是用了将近小半节的时间，两边呢都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出现了进攻当中的断电，但是呢北控还是顶过了那一段时间，对吧？ 对， 用非常有韧性的一些防守，在压迫了对方的进攻之后，迫使四川队出现了15球，打出了一些转换的得分，通过恰恰就那个9-0，把比分的优势建立起来了。因为我们知道第一节输4分球嘛，第一节最多的时候我们输到了8分球。 对，这其实在这场比赛开场这个阵容和上场打浙江是首发是一样的。上场打浙江虽然我们输了球，这也是一个合理或者说是意料之中的结果，但是其实上场打这个浙江的第一节比赛，包括上半场，应该说北控这套防守阵容还是在防守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老马也很满意大家在这个上半场的这样一个防守的这种效率或者防守的这种节奏，所以说这场比赛沿用了这样一个防守的策略。所以说在开场之后我们这个防守做的还是不错，包括整场比赛对于对方的这种限制还是做得很好，而且今天确实也要说对方的这个大个外援的表现并不是很好，包括今天他们的三分球的命中率也不高，这也是促进了北控在防守端表现正常吧，或者说比较出色的一个点。 其实今天呢确实在防守对方重点人这个环节当中，我觉得北控还是做得很出色的。你比如说在这支球队当中，我们在转播里面啊也提到了一个细节，四川这支球队呢他没有一个特别着重的得分的高点，对吧？因为他的外援是哈达迪， 哈达迪呢，他随着自己36岁的这个高龄啊，年事已高。刚才家里人在微信当中，咱们聊天室里提到了，说哈达迪怎么这个胡子都白了，是吧？ 嗯、 确实显得就已经有点苍老。但是他是属于一个司令塔，他需要在中间去梳理球，然后由其他的各个点呢，都投开，都打开。他的几个非常重要的进攻点，你比如说像持球的韩硕呀，像这个投射的陈晨呀，这是他非常重要的进攻点。 嗯、 但在今天呢，北控的防守的情况之下，陈晨没有什么太好的发挥，对吧？陈晨呢，到最终比赛结束的时候，8投3中也只拿到了6分，而韩硕呢，13中4。其实呢，可以看到他在运动战得分当中只拿到了8分球，这两个人就远远的低于自己的场均得分数， 对，效率没有那么高。 对，尤其是在这个投篮的命中率这个环节当中，远远低于自己常规比赛当中的投篮命中率。这也就意味着北控重点人的防守还是布置和执行都到位了。 对，我觉得今天确实在防守端确实做的是，应该说是不能说100%的表现吧，但是能达到了80%以上。我觉得一会儿赛后如果我们能听到老马采访的话，他应该对于球队上的防守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点评和表扬。 对，一会儿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文字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老马是怎么来点评的啊？因为现在呢，我们可能， 信号 对没有办法看到这个赛后的新闻发布会啊。这是在今天比赛当中呢，北控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另外的一个，除了重点人的防守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呢，还和李维再交流一下，就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咱们的失误终于是控制在了20次以下。 啊、对这个，我刚才其实想说，我说留着夜话再说。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 CBA 的失误率和失误的排行榜上，前2名就是北控和四川。那北控在这个第二阶段之后确实还是比较多，然后四川相对少了一点之后，其实是北控超越了四川，排在了失误率的第一位。当然这是一个负值的数据啊，就是负能量的数据。所以说这场比赛应该说两支失误排在前2位的球队进行比拼，好在北控还是减少了更多这种失误，最终我觉得这也是获胜的一个关键吧。应该说每一场都24以上的失误，这场能控制在24以下就已经算是一个小的成功了。当然对手今天失误确实也比较多，两个失误多球队的这种大战之中，谁失误少一点的话，看来这个效果还是明显的。 嗯， 而且今天我们像刚才转播时王毅说到的，有一些这种说句难听的话就很低级的失误，这真的不值得在比赛之中去发生，这样的话很伤士气。 对，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在10点之后啊，这个一段广告过后呢，和我们另外的一位场外的嘉宾，大家非常熟悉的篮球评论员周贺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失误的话题。之前也讨论过，对吧？之前讨论过这个失误是我们输掉比赛一些非常关键的因素所在。今天呢失误控制的不错，但是呢就像刚才李维所说的，有一些失误就觉得不应该是在这个级别的联赛当中出现的，或者说不应该是在这个级别的。你像王俊杰啊，进入过国青，对吧？这个国字号的球员的经历的，比赛的情况之下，非受迫性的情况之下出现的一些失误。 一场有一个半个，我们还能接受。你说一场有3-4个这种低级失误，就有点。 一场有一半个，就是你每场都有一半个， 也挺罕见的，也挺罕见的。 所以呢，还需要去慢慢的调整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前半夜，受到静稳天气的影响，大气扩散条件转差，能见度会有所下降。特别是明天早晨，北京的东南部地区能见度会更差一些。明天白天空气质量也比今天要差，需要做好健康防护的措施。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部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7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6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此外，明天白天晒太阳的指数是3级，比较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每天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买5G手机到中国移动，现在起上北京移动享超值购机福利，话费预存多少降多少，优惠高达6500元，最低0元换5G 手机，畅快享极速网络，快发送5G 手机到10086了解详情。 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顺心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8天。 卖年货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关注可参与500元年货大礼包抽奖，每天限量领取50元优惠券，把健康美味一起打包回家， 超值价格买放心年货，详情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大家好，我是北京控股男篮张帆，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大家好，我是北控男篮于朝怒，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请您关注 CBA 联赛，关注北控男篮，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一起关注2021-2022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我们的体坛夜话，马上通过电话的方式呢来请进今天的另外的一位嘉宾，篮球评论员周贺。周贺你好。 哎，王毅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呢我们也聊到了这场比赛啊，北控呢可以说赢得还算是顺利吧，尽管说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呢一度是落后8分，但是球队呢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失误，所以今天呢就从失误这个角度咱们来说起。每一次说北控的时候，老生常谈的两个话题，一是失误，二是罚球，对吧？今天呢这两个环节当中罚球没有太大的长进，是吧？ 64.7% 的全队罚球命中率，17罚11中，但是呢失误这个环节控制的还是不错，全队呢把失误控制在了14次，尤其是在第二节比赛双方呢出现一些进攻不得分的情况之下，咱们整个的失误一直控制得很好，抓了四川队的失误把这个比分翻了过来。你怎么来看待这场比赛北控呢在失误方面的控制？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北控还是挺难的，因为没有张帆的情况下，实际上咱们在外线少了一个，不光是说得分点，也少了一个控球点。因为张帆的每场比赛助攻数是排在这个全队第二的。你要整体来说，咱们少了一个这个外线的比较有经验的球员之后呢，我还是挺担心的。但是好在今天北控队整体的，像刚才你说，就是失误控制不错。在第一节其实咱们做的应该说，不是非常好。一个呢就是单节零助攻，是吧？第一节没有任何助攻，对方有9次助攻，感觉就是好像这比赛也完全在四川队的这掌控当中，咱们没有太多的这个主动权。但是当第二节比赛开始，这个球队慢慢的就是从防守做起吧，然后尽量减少咱们的这些失误。每一次包括后卫就是对这种球权我觉得还是比较注意的，就是包括有一些这种传球啊也不会特别的冒失，不像以前就是会有一些这种比较就不太合理的或者说比较危险的这种传球，也在尽量为了控制和减少。那通过这样的这个防守这种转变，然后包括这个第三节后边像这个罗凯文等等这些球员角色球员在外线这种进攻打开呢，我觉得尤其是廖三宁在那段时间他的这种不管是进攻还是说在防守端那种抢断的快攻上篮，这样给球队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我觉得今天三宁其实应该说从替补席上站出来，但是没有一次失误，但是送出了3次抢断，同时呢这个得分的效率也很高。我觉得其实失误就是看这俩后卫嘛，一个是廖三宁，一个是王俊杰，是吧？如果他们能够处理得更好一些，那咱们失误就会更少。然后他们如果能够比如说在传球方面做得更好一些，咱们的助攻可能会更多。所以就是看这哥俩，那在没有张帆的情况下，我觉得今天廖三宁在起码从替补席站上来之后打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整体上来说尤其是后三节吧，我觉得北控的表现 还是挺让人眼前一亮的。虽然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进攻的配合吧，更多的还是靠这个人能力的单打，但是起码就是说咱们在这种对球权的保护上做得更好了，没有那么多这种无谓的失误送给对方，然后就是在防守端我觉得咱们做得非常不错。由于很多球呢是咱们防下来之后打反击，对吧，防下来之后去直接打这种反击球，所以可能反而这个失误减少了一些，不像如果真磨半场阵地的话，比如被对方掏了呀，或者说这传球出现失误可能会更多。但是从二三级来看，我觉得这种反击球可能会更多一些，所以今天失误整体来说也是比较少。 嗯，当然呢，也看到在这个聊天室当中啊，有家里人提到呢，也当然是因为四川队在外线的防守的压力给予我们持球人的压力呢不是很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在这些年轻的后卫在控球的支配球方面呢，把失误数降下来了，对吧？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失误球呢真的是怎么说，像刚才我们的这个篮球专项记者李维所提到的，是一些在这个层面当中，在这个级别的联赛里面不太应该出现的失误球，一些处理球的方式和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些失误。就在这些环节当中，其实对于北控来讲，对于老马来讲，还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吧。 对，我觉得首先就是说，对于球队来说呢，现在就是老马其实在过去的这个发布会什么，包括采访中也在说，就是球队失误比较多这问题，其实肯定是有更高的一个要求。但是今天呢，就我印象有两个比较深的，就哈斯两个失误，一个球呢是就是他自己抢篮板，单手一推推出底线，是吧？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次也是哈斯这个黄油手，就是他这个大个就是没有太多这个干扰情况下两次失误，还有一次呢是咱们两个队员抢篮板抢到一块儿了，最后出了底线，咱们一失误，就这些球其实是可以在避免和杜绝的。就是如果这个再少一点的话，可能咱们的失误能控制在就大概可能10个左右的话，其实那就非常理想了。以前咱们这很多可能传球的失误啊，就是这种没有做好，但今天呢其实这种传球少一些，但是会有这种就是说比如篮板球这种失误，我觉得这是比较就是伤士气，而且在如果在关键时刻，如果或者说这比赛比较焦灼的情况下，那可能更难打。那今天呢好在就是说咱们哈拉迪应该是第二节第三节一直捂着自己胸口，可能不太舒服，是吧？ 对，就是他这个肋骨这位置啊，好像被连续邹雨辰撞了两个，然后呢兰兹伯格上篮的时候好像还撞他一下，可能撞完了之后他就一直很难受，就老一直在捂着那个肋骨，是吧？哎， 对，然后所以后来也没怎么打，然后我觉得可能四川队也是接受这结果了，所以对北控来说呢，就后边的这比赛压力小好多，所以相对来说后边的失误也会比较少，但前边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无谓的失误，我觉得其实可以去稍微控制一下。 嗯，因为对于打四川来讲呢，这是北控你必须要拿下的比赛。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在进入第二阶段之后呢，北控这几场比赛输的几支球队，输上海、输青岛、输浙江，这都是在实力在北控之上的球队。北控呢赢了江苏、赢了四川两场，这两支球队呢都是在北控实力以下的球队。其实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哈，现在呢北控还不太具备和强队抗衡的实力，但是呢他也能够比较稳定在自己目前的这个位置上，他不会出现说我打身后边的一些弱队出现比较大的起伏，然后意外的输球，然后我跟强队呢能够拼下那几场比较艰难的一些胜利。但感觉现在北控这个稳定在这个位置上，就是我打特别厉害的我也打不过人家，但是呢我打不如我的呢我也能赢球。 但我觉得的确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总体来说今年我觉得其实我的这个直观感受是北控的这个竞争力其实有些下降，因为就是咱们说真正说打不过北控的球队到底有哪几支，这或者说排名在之下的有哪几支，我觉得其实这个也不太好说。因为的确像比如说像江苏是吧，咱们之前赢了，像四川咱们最近两胜，然后像现在北控身后的新疆实际上在最近的三连胜了，对吧？他三连胜咱们还能不能赢他，这是个问题。包括身后的青岛上一次打北控咱们一点脾气都没有，而且感觉两支球队好像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后边的青岛咱们能不能赢，这也是个问题。马上就再打青岛，而且马上还要再打浙江，就这些强队咱们首先赢不了，那像青岛这样排名在咱们之后的队咱们能不能赢，包括吉林，咱们今天前面其实打吉林也赢过一场，那 就是面对身后这些球队呢，实际上咱们的竞争力我觉得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有限的。你现在说能够稳赢的，可能像四川啊、江苏啊，然后福建是吧，这 宁波是吧，后边可能还像宁波这样的球队， 同 曦、 同曦、宁波、这个福建，咱就福建现在叫不算高登，说肯定爆发的情况下， 嗯， 那就这几支球队咱们能赢。但如果你只赢这几支球队，你是进不了球赛的， 嗯， 对吧？ 对。 而且你身前的球队，包括今年其实广州他的这个整体的形势都还不错，就是这些球队你能不能赢下来，对吧？这也是问题。所以现在排在身前的，比如山东，咱们今年也一胜一负， 嗯， 然后这个北京首钢呢，我觉得可能北控打起来够呛， 嗯， 然后打广州呢，现在看起来也够呛，是吧？那身后的咱们刚才说的青岛、新疆，这能不能赢，这都是个问题。包括吉林，就是所以我觉得其实北控今年这个压力啊还挺大的，而且张帆这个在一受伤，这个回来治疗到底什么时候，比如是能不能尽快的去回到赛场上，我觉得这也现在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对于整个球队来说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另外今天其实我也在说，就是北控其实所有这些难题啊有一个办法，迎刃而解。 嗯， 就是咱们在赛季初第一场比赛，我就选一个小外援，选一个后卫，是吧？你来个亚当斯，你到现在这成绩肯定比现在好，就什么都不用说，你失误也控制住了，助攻也上去了，那肯定是就全都上去了嘛。那你还何至于这样？你现在每场比赛，咱们看内线，今天孙铜林没打，孙思瑶没打，对吧？你现在就内线多到就是人用不过来，但是你的这后卫就是这俩，一个这个廖三宁，一个王俊杰，就没有别人了。 嗯， 对吧？你现在就是，如果你有个小外援，现在何至于如此啊？所以就是，这还是选外援的。我觉得最开始，因为现在赛程过半了，十九轮比赛了，赛程过半，那现在你即便再来个小外援，什么时候能够融入球队，这也是个问题。那你现在又没有说更多的小外援，而现在看下来呢，就是兰德伯格也是一个进攻型的，他也不是说自己能去， 不是串联型， 而且要 对， 而且要真面对这种强硬的防守的时候，他也攻击力有限，对吧？那所以就是，我觉得其实所有这些问题就从根上说，就是没有小外援。如果有个好的小外援，早就解决这问题。而现在咱们也不用数这个身后到底谁谁谁是咱们能打得过，谁咱打不过，其实都不用数这个事儿。 嗯，因为现在呢，你要想冲进季后赛的话，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现在季后赛的主要的竞争对手，我们可能呢就是身后的吉林，然后呢身后的青岛。但是青岛咱们上一次比赛，像你所说的，两支球队交手好像不在同一个这个级别的球队的交手，对吧？ 输二十分嘛， 哎，完全被对方压制。所以在后面的比赛呢，对于北控来讲，尤其在第二阶段，结束之前的这九场球，还剩下九场比赛，这九场比赛就至关重要。其实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九场比赛都有谁呢？这九场比赛呢，有后面打青岛，然后打浙江、打上海、打江苏、打宁波、广州、辽宁、吉林和广厦。如果说从这个实力排名上来讲呢，在咱们之后的球队是有四支，青岛、江苏、宁波和吉林。但是刚才说了打青岛，因为青岛这两个外援啊确实挺厉害的，对吧？大外援达克利约翰逊和他这个小外援威尔斯，这两个人有冲击力能干。而且呢，青岛的一干这个国内球员都有这个中距离投篮啊，有些空切的能力，外线的防守的压迫性也要远远的好于四川，所以这个难度是很大的。那后面你打浙江、打上海，那人家现在是强队，联盟当中的排名前四位的这个球队，对吧？再有呢，你后面打的呢，辽宁、广厦，对吧？辽宁现在这广厦前两名，对吧？后面咱们这个九场比赛里面，和联赛的前四你都要有一次交手。然后呢，剩下的五个球队有一个呢是排在联赛的第八位，就是广州，和咱们胜率差不了太多。再有就是吉林，也就是在这四场比赛当中，我们九场比赛里面去选择，你可能打好了赢三场到四场比赛，这已经就是非常非常好的结果了。这还是在没有张帆的情况之下，如何去赢得这三到四场比赛的胜利，如何去计划后面的九场比赛，这对于老马来讲，对于北控来讲是一个很难的课题。 对，我觉得现在啊，就是说这个咱保守点说呢，就后边这九场比赛呢，打不好就赢两场，是吧？打好了的可能赢个四场，然后这打五场，就如果能赢五场，那感觉就是吃饺子了，就真的是这种感觉。所以就是你整体看来，就是北控在面对这些强队的时候，他的竞争力是非常有限的。我觉得之所以是这样，还是因为阵容上的一个不平衡。今天比赛里边有一个非常深的印象，就是 是应该是王俊杰还是谁失误之后，老马就直接摇头是吧？就是那个 对王俊杰那个失误，老马的那个表情就是已经很无奈了是吧？ 啊，对，很无奈，而且在半场结束时候直接扭脸就往更衣室走了。就是其实那会儿呢，北控领先四分，但是感觉那个势头也没在北控这儿，就是领先五分，这个45-40。但感觉那势头也没在北控这边，要不是靠最后就是是廖三宁吧，就是其实都领先不了，但是呢就是靠那波领先了，可是当时那感觉其实还是挺危急的。所以我觉得就对北控来说，现在就是阵容上的短板，咱们说就打球呢，如果你是强队啊，有几点，一个是你的这个内外线要均衡，一个呢是你的这个首发和替补是吧，这个阵容要均衡，还有一个就是你防守和进攻要均衡。现在北控呢是有防无攻，这个首发还行呢，替补不稳，然后内线人多，外线人少，就是说你哪条都瘸腿儿，对吧？你这几项哪个都瘸腿儿，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这支球队变成一支非常有竞争力的、有季后赛这种竞争力的球队？实际上这其实是一个课题。而且我觉得老马来说，他手里的牌就这么多，咱们包括前两天做节目，就很多听众朋友也在聊这个事儿，就手里牌就这么多，你所有东西都需要，比如说你的后卫来执行这个东西。但是你后卫和内线之间现在是缺少联系的，像咱们的这个内外线，就是说，哎，你要位把球传过去，你来单打， 嗯， 然后呢，对吧？基本上就是这样，就没有什么太多。咱们说真正的一些强队，比如说辽宁大个啪一挡，挡完往里一顺，帮球进去，帮上篮了，没有这种球，很少。就是咱们现在就是内外线实际上是打不出太多联系的，所以就是怎么让你的这些年轻后卫能迅速成长，我觉得这本身不是一个特别现实的事儿。而且对于北控来说，这赛季呢又要成绩，又要进行季后赛，又要锻炼新人，是吧？而你手里牌呢就这么多，那你现在怎么打这个牌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头疼的。所以咱们刚才数半天，就是不管是超水平也好，还是说怎么也好，最多可能也就赢个4-5场球，这9场比赛这就算 4-5场就多了， 4场 我觉得都算是超额完成任务。 我觉得真的4场就起码是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这是达到我心理预期了。就是弄不好，比如就赢个这个宁波跟江苏呢，说实话，这也说不好，因为毕竟那几支球队，咱们说这青岛啊、浙江啊、这上海啊，什么什么辽宁啊、广厦呀、啊，这一看这都什么对手是吧？这的确不太好赢，所以这难度还是挺大的。 对，对于北控来讲呢，就看看能不能在第二个这个间歇期当中，是吧？因为第二个间歇期呢，可能比想象的要再短一点了，因为咱们在这个窗口期，国家队不去比赛了。那在第二个间歇期当中呢，球队在人员的结构上是不是能够有一些变化？给第三阶段最后的这个10场球，就是就更关键了嘛，就是在最后冲击季后赛12名的名额当中，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了，38轮比赛，最后的10轮比赛绝对就是冲刺阶段了。老马这边呢，如何来去调配人员啊？那说了说今天的北控，那再简单的前瞻一下明天北京首钢的这场比赛吧，面对辽宁，因为两支球队在第一回合交手当中呢，没有对上牙，辽宁四大主力缺阵，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辽宁队呢算是兵强马壮了，你怎么来前瞻明天北京首钢对辽宁的这场较量？ 因为我记得咱们当时说过，就是首钢对辽宁那次交手，就是很多朋友也在说这个辽宁好多主力没上，但实际上当时咱们也在聊，就说一场比赛就是一场比赛，对吧？你不管他一场胜利就是一场胜利，你不管他谁上不上，那是你不上的原因，那跟我没关系，我该赢我就赢。那现在呢，就是说首钢呢仍然是这个阵容，五上五下的一个阵容，但是呢其实最近的比赛里边能够看到，就是首钢我觉得在面对一些强队的时候，包括面对广厦呀，包括面对这个山西呀，就真打到最后他决胜时刻的这个能力不足，这是咱们一直说首钢缺的一点，就是说你要有一个真正能够提高你球队天花板的一个外援。你现在你看阵容厚度相当厚了，但是就你的最后高度，就这个巅峰这个高度差这么一点儿，对吧？打山西人费尔德左边一个上篮，右边一个上篮，右边打刘晓宇，左边直接扛着那个范子铭上俩篮结束比赛了。打广厦的人家靠这三叉戟，人家也赢下来。其实他那个外援贾罗德琼斯相当差，对吧？结果他也赢下来了。那咱们就是真打到最后靠谁，这是个问题。就是你赢吉林也好，赢同曦也好，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些呢，不是说特别有这个参考意义，因为咱们的目标不是瞄准这些球队，咱们要瞄准的是4强级别球队。那真打到辽宁这儿呢，如果辽宁咱们看现在这个兵强马壮啊，这个球员也都回来了，然后整个的状态也都不错，而且呢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除 除了输给北京那场比赛吧，然后之后又开始一波连胜了，对吧？一波连胜，包括赢的这对手啊，咱们看，虽然前边天津跟福建竞争力不足，但是后边赢广东赢了20分，赢深圳，是吧？他赢的对手都还是很有实力的。那现在以他们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咱们之前那个教授已经不能作为参照物了，就是他这个参考的价值不大。那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首钢来说难度非常大，就是能赢的可能性可能也就是30%，我觉得30%或者20%也就是这样。 嗯， 因为你虽然阵容厚，但是人家那个毕竟当郭艾伦、韩德君、这张镇麟都摆在场上，然后这个我觉得首先郭艾伦站到这儿之后，莫兰德就被激活了。对吧？之前他是莫兰德带这二阵容，二阵容没有好后卫，没有好后卫就带他。 嗯。 但是咱们看他跟广东打的时候，那莫兰德那个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明显那个天赋上、那个速度上就很占优势了。 嗯。 那现在咱们就说你怎么办？怎么去处理他这些点？当郭艾伦往场上一站的时候，你的优势就很小了。而且我觉得，现在呢，就是说首钢还是要拿出他的这个防守这种态度，然后防守这种能力，就尽量去限制辽宁，因为在过去不管是咱们遇到辽宁也好，遇到广东也好。即便输，我也让你赢得不舒服， 对 吧？对，也让你就是付出很多代价。那索性呢，就是咱们还把这防守这个根本拿出来。我觉得面对这样的强队，首钢毫无疑问他是有足够的斗志和这个战斗欲望的。那我觉得还是把这个态度拿出来，就是不管怎么着，先去跟对方去拼，拼呢，也许拼到最后，咱就有机会赢。真打到最后呢，谁赢谁输都有可能。但是咱们说这虽然天花板有限，但辽宁那俩外援实际上他这个上限也很有限。 嗯， 对吧？他不是这个马上布鲁克斯，不是维姆斯，所以他上限也有限。那咱们拼到最后呢，就有机会。那前提是咱们能跟对方咬得住，别让对方上来把这比赛，是吧？这进攻门打开了，把比赛打花了，那就没法玩了。你这不是说广厦那个拉着你最后还能追上，这辽宁这种队还是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首钢的难度很大，但是值得一拼。 嗯，其实两支球队呢，我们也看到聊天室当中啊，也可以分成两派的球迷哈。有一派球迷呢，就是支持首钢不支持北控；也有一派的球迷呢，就是两支球队都会支持，但是可能毕竟看首钢的时间会更多一些，首钢的球迷的总体的人数这规模也会更庞大一些，两支球队的共同的球迷也更多。这边有球迷分析说，后面赛程啊，分析北控的赛程，后面赛程说很难。春节前能保住前12就行，其实也就是说联赛第二阶段结束嘛，联赛第二阶段结束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够保住前12的这个位置，然后最后的10轮比赛完成一个冲刺。另外地铁一号线也在说，客观的分析首钢和辽宁这场球谁赢都可能会出现，什么结果也都正常，因为两支球队呢在过去季后赛当中的交手其实大家也有感受，季后赛也是这样的一批人，对吧？但是在季后赛当中就会打出不同节奏、不同风格的比赛。那现在的常规赛可能就会按照季后赛的这种节奏去打了，比赛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很焦灼的状况。也期待着明天这场比赛啊是一场真正的硬碰硬的，不像说两支球队在首回合交手的时候，人家对方缺这么多的球员，最后呢我们赢了，拿下一场胜利很关键。但是这场比赛呢不能作为两支球队第二次再交手的时候的参考吧。也非常感谢周贺为我们来分析了这场比赛，分析了北控的表现哈。确实很难啊，张帆的缺阵。后面的比赛呢对手又很强大，和联赛前四名都要碰一遍，对于老马来讲要迎接未来的挑战吧。谢谢周贺。 好，再见。 再见。刚才呢我们也是和篮球评论员周贺呢做了一个连线，也是简单的前瞻了一下明天这场北京首钢对辽宁队的比赛。还提醒一下大家伙，明天晚上7:30的时候啊，7:35的比赛，体育广播呢也会转播这场比赛，是由康乐为大家带来。看一看咱们北京首钢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发挥。再重新回到今天这场球，因为和李维呢可能做更多深入的这个交流吧。 嗯， 你看像西边老好也说，祝贺北控赢得一场关键的胜利，期待首钢明天能够拿下辽宁。但另外青铜也说，从最早那会儿看邵杰觉得是个惊喜，但是这两年呢不知道怎么老觉得和这个 CBA 呢欠缺那么一点点的火候。对于邵杰李维也采访对吧，球队呢对于他的期待是很高的，那怎么来评价他的球队当中表现？ 王少杰感觉就是第二个赛季好像稍微好了一点，我记得第一个赛季结束的时候采访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他说人家都是第二赛季遇到这个 新秀强， 他说我怎么第一个赛季后半段就遇到了，但是好像感觉第二赛季好一点，但是这个赛季好像在 之前也是遇到了一定伤病的这种困扰之后，这个赛季的感觉，我感觉他好像不是和北控对不上点，是整个和这个 CBA 这个职业联赛好像一直这个点就没有找到合适的这种节拍。而且他从这个 CBA 这种明星球员到了 CBA 之后，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一个这种转换的过程，但他这个时间确实客观说有一点长。因为我们看到包括张宁，包括今天这个朱松伟，包括其他的一些从 CBA 过来的球员，其实都是很快找到了自己在这个联赛球队的定位。 对，就从这个定位的角度来讲啊，也可以再来探讨一下啊。 嗯， 因为李维对于球队更了解，是不是在球队的定位当中，因为他是状元，首先他是一个状元，对吧？大家对于他的期待，球队对于他的期待不一样。培养和打造的方向，以老马的性格来讲呢，也肯定是不同的。咱们可以想象张宁当时在山西是什么样。张宁第一个赛季去山西，那你教练就让你防守， 对， 不让你拿二球在那攻，如果你执行的不好，直接下放，对吧？ 对，直接去了梯队， 对，就都不在一队报名了，直接下放了。包括朱松伟到了四川之后，教练明确就告诉你，你已经不再是在 CUBA 的时候那支球队的核心了，你要转换你的角色。这可能从俱乐部的高层对于他们的期待，教练组对于球员的要求，和少杰在北控是不一样的，对吧？ 嗯， 你作为一个状元，作为一个很有天赋的球员来到这支球队，不会说往蓝领那儿去打造你，所以呢，给他的要求啊，对于他的期待啊，给他的空间啊，各方面跟刚才咱们说的其他那几个球员不一样。那可能对于少杰来讲，他要面临的东西也会更多，他得自己去调整。 我觉得还是心态一个调整的问题，就是技术上啊，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是心态上其实是可以有这个比较好的调整的这样一个机会，或者说一个很快的时间的。但是王少杰确实，我觉得心态上有时候会显得比较的，不能说是急躁吧，应该是在这种比赛中这种怎么说呢，反正就是好像还是带着他在 CBA 的那个劲， 在 CUBA 的时候， CUBA 的那个劲儿， 那个光环， 那个光环，那个劲儿还是来到 CBA。但是确实现在的 CBA 其实是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包括比赛中我们看他有时候这种情绪上的这种变化，包括最基础的发懒， 哎， 对吧？就是作为一个职业球员， 我觉得他在 CUBA 的时候比现在准。 对啊， CUBA时候他能投中投呢，还现在也不投了。 关键就是这个罚篮，你在哪儿你都是罚篮。 对， 就其实现在现场也没有观众，包括这个比赛的压力有时候并不是很大情况下，他也没有罚进，这个真的就俩字缺练。 嗯， 对， 需要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呢，老马给予这些年轻人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刚才所提到的，在未来的九场比赛当中，我们将会面对联赛前四名的球队，将会面对两支主要的季后赛的。三支季后赛的主要的竞争对手，广州、吉林和 青 岛。另外呢，两支队伍呢相对排名比较靠后，就是江苏和宁波。所以对于老马来讲，对于北控来讲，这场比赛胜利来得很及时，但同时呢，也不要过分的看重这场比赛的胜利，因为今天四川队的发挥确实是太差了。 对， 后面将会面对一个更强大的对手，上一场输了20分。再次面对青岛的时候，球队要表现出怎么样的精神面貌，这是我们需要在下一场面对周六的时候呢，北控面对青岛的比赛需要看到的。看看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的体坛夜话呢到这儿也就是要结束了啊！非常感谢李维陪伴我们转播了本场比赛，同时呢在赛后的这个体坛夜话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介绍了在平时采访当中对于球队的一些了解的状况。也希望大家呢继续关注着我们的两支球队啊。这边有朋友在问张帆要休息多长时间，这个时间呢恐怕要至少等到联赛第三阶段。 对，刚才发布会老马说一句，他是回老家南京休息，所以看看能不能提早一点回来了，我们期望吧。 对，这一阶段的比赛肯定是不会再打了， 应该很 难了，看一看能不能够赶上第三阶段的十场比赛吧。我们今天的夜话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聊天室当中的咱们球迷朋友的互动。下一场比赛再会， 再会。 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